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呢，北五环的仰山桥到顾家庄桥的西向东，来广营桥顾家庄桥东向西，东五环的平房桥到白家楼桥的北向南，广渠路到大黄庄桥的南向北，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再提醒您一下啊，机场高速的出境方向五元桥路段受交通流量比较大的影响，目前呢交通运行的压力比较集中。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满世界玩去。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交理论，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桑拿天我们带着大家伙出去玩去啊，真的是满世界玩去。而且今天直播间来了一个，昨天好像是刚到北京。因为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我看他手机还在发，人家还在芬兰呢。赫尔辛基还是哪儿啊，是吧？就反正在那玩去呢。反正今天咱们就跟着他们一块儿带着大家伙全球的转一转，而且呢也能提供一些实用的信息。这个暑假到了，孩子们都已经考完试了。 对，要放松。 开始计划一下带着这孩子们去哪玩了啊，想出国玩还是在国内玩，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来宾，首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五爱签证中心资深签证顾问贾颖。欢迎贾颖。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颖。 还有一位呢是畅销书作家。你老说畅销书作家，你写什么书啊？ 还卖的吧，好像还在呢， 还有是吧？ 有 卖了几年了？ 我在国贸的图书店里头看到过。对，因为有世界各地都是以国家为分类的 哦， 然后那种旅游的书，我先是以为是小册子，挺厚的。 就一系列都是他写的。 那 no 没有，我就写了两本， 其中的一本， 这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我写的。然后这个现在就是包括那个图书大厦，西单图书大厦那个一层有一个旅游畅销书的那个展台，我那书就老在那常年在那桌子上。 介绍关键信息的时候，你可以离话筒近点，然后大家都听不着。 是那个旅游畅销 书。好，说完就完了。反正是还有卖的，畅销书作家 能卖得到、 旅行体验师、户外极限玩家、CPA 摄影师，包括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小包子是昨天刚到北京， 是时差还没倒过来呢， 是吗？ 在没倒过时差的前提下，还去理了个发， 对，没错。 哦，这个我倒没关注， 你看， 这真没注意， 没关注吧？ 啊， 刚才 真没注意， 眼里人家都没跟我打招呼，人都看见我了。 不是因为他一直看贾颖的， 对，因为感觉这个也好像是没倒过时差来。 是， 为啥他到了北京才理发？咱这儿便宜， 不是有。有老主顾， 哦， 对对对， 哎， 是这样， 有这个自己的私人发型设计师， 也 撸你， 经常去的是 通你， 懒得盖，关键是那边他这个老外理发跟咱们这概念不太一样，他们那个头吧，他们的头比较长，理出来那个发型我试过，就是随便到那边找一个随便一个发廊就剪了，剪出来他不适合亚洲人的脸型。 这一点还的确是，这个我有经验，因为我之前的话是在欧洲这边留学，待过三年。然后我们所有的这个留学生，最后你会发现女生都成为了一个很好的理发师，就男生就是中国那个男生的那个头发，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帮忙，可以来去理、 啊。 你出去外面去理呢，第一有可能是贵，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发质是因为是不一样的，就像刚才小包子说的、那个层次出来以后，理老外的和理我们的真的出来效果是不一样的，然后衍生出来一个小生意，最后 真的是教训。这个后来我们也是，我也是因为我在国外也留学很多年嘛、那个时候最后我们就是要么找日本发型师，要么找韩国发型师、甚至我们还找过那种韩国大妈，就是在家待着、就是他就没事干就给我们做，就很便宜， 对， 是的，就是为了这样的。 好，理发的咱先放一放啊，就聊到这儿吧。 主要是这个剪头这个精神了嘛。哎呀， 对，一开始其实我想让贾颖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分享一下、最近好像我看你朋友圈啊，有不少的关于出行的一些新的信息出来了， 没错。 先跟我们挑几条重点的，大家需要关注的，先说一下。 就是我挑我们去的多的， 比如说涨价了， 涨价了。 比如说别的地方可以签证了，北京没有了，类似这种。 好的，我先说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些信息啊，一个是加拿大，加拿大预计的话今年年底应该是要正式推行它的生物指纹识别系统，也就是说所有申请加拿大签证的这个游客需要到它的签证中心或者使领馆进行指纹的一个录入。那么现在加拿大大家知道可以在网上提交寄护照或者是委托朋友啊亲戚啊这样子来进行到这个签证中心，那么到年底以后的话，如果您还没有申请加拿大签证就需要你本人到场了。所以如果说后续有计划的在这个指纹录之前可以把这个签证申请的就先申请了，因为毕竟他的签证最长有效期是10年，但如果说您的那个护照的有效期可能就还有这么一年，那您就要不就等指纹识别吧，因为他只给到你护照有效期的前一天，那就不划算了。对，一个是加拿大，因为这个信息的话大家可能还是一定要知道一下。 那不好意思，我插一句，那比如说小胖现在有10年多次往返的， 已经签好了是吗？ 已经签好的，他不用说，就比如说 补了， 哎，对对对， 不用 再去补， 不用、 哦、 不用，对，但是再次再申请的时候，下一次你也要录这个指纹了。 其实也简单，就等于多了一个程序录入指纹是吧？ 但其实还是挺麻烦的，真的。 还有面签 的，他不面签，他就是录指纹。录指纹一般的这个流程的话，就是食指留了，然后再留一个你的这个照片的影像，就是要多走这么一个流程。但是你本人一定要到场的话，我觉得就麻烦。如果是外地的话，还多了一个这个交通费用。 就必须来这边了啊！ 对，北京或者北京周边，对，关键是排队，而且我觉得会可能会更加就是减慢这个加拿大签证申请的一个速度，很有这个可能。 哦、 本来他已经够慢的了。 哦， 对， 我哥一说录指纹还要面签，我还以为看手相呢。来看一看， 哎， 男左女右。 哎，你这个通关手可以 是啊。 啊，这是加拿大啊， 对，这是加拿大。另外还有一个呢，小包子会比较熟悉，就是澳大利亚。不是澳大利亚，新西兰、新西兰的话是从这个昨天开始，它的这个纸质签证贴在护照上的纸质签证就是彻底结束了，它现在和澳大利亚一样全部变成电子签证，就即便你是交到签证中心出签以后，它也是以电子签证发到邮箱的形式来进行出签。所以前段时间我们申请新西兰的很多的特别多，他特别都想就跟那个集邮一样，就想集一个那个纸签的签证页。对，但是从昨天开始已经结束了， 已经全部没有了， 对，已经就是又是一个时代了，我感觉是 也算是方便了点儿，算吗？ 也不算方便吧，因为毕竟纸签你自己还得打印出来吧。 对， 对 于我们来说纸签是要打印，但是可能方便一点的就是你不用去签证中心取护照了， 啊、 出签以后， 对， 对 啊、 就是你直接等邮箱， 就省了这一步。 但是提醒大家的就是，反正澳大利亚我们之前是遇到过的，就是他出签以后，可能你没有及时的邮箱收到邮件，那这个时候的你如果是很着急的一个行程就不要死等，就一定要给他的移民局发邮件，就是要沟通，或者是你送到签证中心的或者送到领馆的，你要给他发邮件，要问我这签证是不是真的没出，我的行程是在什么时候，我可能来不及了，就千万不要死等，因为有的时候他们忙的时候也的确会有漏的这种情况，这就是电子不太好的地方。 明白。 我感觉是这样子。 我再多问一句啊，因为我平时遇到的这些问题相对较少，资质比较好嘛，不 像某些就是无业呀、啊，他情况很特殊，是吧？他需要老是跟那个使领馆进行沟通。 对， 我这边呢递交了，基本上就没什么事儿了。那如果要跟使领馆沟通，你刚刚说了发邮件就 OK 了。那我在哪能够查到发邮件的这个地址呢？ 亲人中心和他们驻北京的这个使馆的这个官方网站都是有的。 只需要打上他的那个名字，比如说我要去德国。 比如说我们发邮件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搜索引擎搜一下他们的这个官方的网址，网址上面可以看得到他们联系我们相应的这个邮箱的联系方式。然后发这邮件的时候，这个标题的话，您可以注意注上您的名字、您的护照号码信息。如果您紧急的话，比如加一个那个紧急的这样的，哎，对，然后呢，发邮件的内容一定要涉及到您的姓名、递交时间、护照号信息，然后以及您的出行时间。如果比如说你的出行时间特别着急，而且已经出机票了或者订酒店了，您可以把你的这个相关这些信息以附件的形式放在你的邮箱里面，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如果他们看到以后， 就真的会看是吧？会有人看的。 是这样子。我觉得大部分的这个像申请欧洲啊、澳新呐、啊，还是会看的。有一些国家的确它这个力度要差着一点，但是它差看呢也是有一个优先级的。您不要就是签证刚送了一周你就开始狠命的催，这个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他甚至有可能就不回你。但是这个工作日一般的话是超过他们官方相对的公布的一个参考时间，比如说澳大利亚可能是在20个工作日，比如说啊，那么你超过这个时间或临近这个时间一两个工作日，你就可以发邮件了。对，你太早发也没有意义。你如果说催的太多了，我们有时候私下就说你再给自己催剧了， 那真是悲剧了。 对， 这个我就是有一个就特别现身说法的经验，就是因为我这作为一个这个自由职业啊，不是无业啊，也经常也跟这个领馆打交道。前一段我不是正好那个补办了一些这个签证、护照等等这些事宜嘛，然后呢也是特别着急，因为我当时有一行程马上就走了，然后一直没给我信息。后来我一着急，我就自己上了那个使馆的官网，不是签证中心，这个大家要分清楚，签证中心是一个第三方的机构。然后我直接上了使馆的官网，用英文登录进去，然后查到我自己用我当年的那个就是注册时候用的护照号登录进去，然后直接查到我的这个自己的 profile， 直接就给调出来了。所以呢，在没有收到 email 的情况下呢，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自己做过啊，但是前提是可能你得就是得稍微得会点英语，然后这个呢就是不用给他发 email， 然后直接就能得到这个回复，就是这个是一个最快的方法，因为他那个状态那个是马上就会变。你会查到你自己现在的签证的状态，比如说他正在办理中，但是他一旦出签了，就 granted， 就一看 granted， 你不用得到邮件，这个就是你可以直接旁边有个打印按钮，你把这个打印出来也可以，它就等于生成了一个那个就是签证的那个电子的那个叫什么码，你把这个号就对应你那个签证的那个号是一样的，最后就算他出来也是那个号。 明白。 对，我前一段人特别着急，他一直没给我回信，后来我自己上网一翻，哎，人出来了。等我再回头看 email 的时候，哎 ，email 也过来了。 对，而且其实现在签证中心它是这样的，就是说电子的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还有的话就是说纸签一定要贴在护照上面的。其实很多时候它的使馆可能已经处理完毕了，但它因为处理的人太多，它就会导致这个积压或者漏这种情况，返回到签证中心的时候中间就产生了好几个工作日，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我们也遇到过让补材料的，然后都已经补到使馆了，后来就是真的是很急，就是通过这个就是本人都已经到了使馆就想去催了，然后使馆那边人真的是因为工作也的确太忙，也不符合他们的一个工作流程，是没有接待。但是里面也有很好心的人告诉你可以打哪个电话去咨询，这个电话打进来以后他们说我当时让你补这个材料，然后这个材料我们没有收到，但实际上这个材料已经在第一个工作日由签证中心转交给他们了，但这个电话打完以后的第二天他们就开始受理这个签证了。其实的话，其实忙中出错，这个谁都会有的。所以这个使馆也一样，因为都是人工在做事情嘛。对，所以大家的话呢，多一些个就是灵活性在签证上。 因为贾颖处理这些问题比较多，所以他见得多， 比较有经验。 对，因为像我个人还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就因为护照出签什么出影响自己。 运气都特好，最近你签签证吗？ 哦， 你要做什么国家签证，你小心一点。 今 天我们要低调，一定要低调， 一定要低调。 还好我近两年不打算出去了。 你确定啊？这话可是他说的。 要不然月底算了 话别说的太大好，这是签证的问题。刚刚说了加拿大的和新西兰的会有一些调整，其他的还有 最近的话还有一个，但是不是在我们北京领区，但是的话呢既然其他领区已经发生了，以我的经验来说会全国进行蔓延可能啊、就是马来西亚上海的这个领事馆的话已经通知，就是他们的签证纸不够了然后 又是签证纸 、哦、我就在想为什么每个国家不能都提供一点呢，对，然后签证纸不够了，所以他们会延迟出签速度，但是出签速度延迟多少天这个他们实际上是没有告知的、哦、所以呢如果大家去马来西亚的话呢，第一是可以提前提交签证申请、嗯、第二如果真的是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有电子签，其实我刚跟小包在外面还收到电子签，他说就是有很多朋友就说这个电子签拒签率非常高，对拒签率高，其实电子签我还是要普及一下，电子签有两种，一种是 entry visa 还有一种是 e-visa e-visa 的话呢它的使用率是比较广泛的，只要是你订有这种往返的中国的机票，这个机票一定要是已经付费购买的，那提交到他的这个移民局的网站，然后还有你的酒店订单，这个基本上来说啊出签率还是比较高的，95%以上、嗯、有可能会遇到这剩下5%是什么，有可能会遇到让你去面试的可能，但是他的面试时间我是觉得不太人性化，因为他这个面试时间给的你会很快很近，就可能就是这么一两天， 就是 马上去 都没安排自己的时间， 对， 安排 他就约了、啊、 没错没错，所以如果说这个电子的渠道你拒签了再申请的话，你就最好的话就是走使馆的渠道，就是把护照给到旅行社这边，让旅行社对纸签，对，没错，就是刚才说的没签证纸的那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就是那个就是 entry visa， 这种 entry 的话呢，它的这个往返国一定要是中国直航，或者是从港澳转机，还有文莱，新加坡，其他如果是你的机票是从其他的一些个地方进行转机的，这个机票它是不能用的。这个签证它的审核速度是非常快的，基本上相当于是立即出签，而且签证费用也比那 entry 和纸质的要便宜一点。但是同理一样，这种签证这种机票也是建议你是付费过以后然后再申请的。所以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 好吧。好，这个最新的一些关于签证的一些信息先跟您提供到这儿。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已经有不少的问题了，咱先来回答一下好不好、林林妈就说了，我是白本，新加坡好签吗？带孩子出去玩去。 白本护照新加坡我觉得正常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的，新加坡的签证是给35天到两年，如果比如说北京户籍基本拿到两年的可能性会比较高。比如其他有些个户籍它不属于之前的那种就是快捷城市的户籍，它的给的有效期可能就是35天，所以一般的旅行社受理您的这个签证一般是在您出行前的35天才给您递交到这个移民局的网站，因为它是电子递交的。前两天的话新加坡的那个网站也出现故障了，但是还好时间不长，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时间长的就会导致他这个签证特别积压，所以如果您的出行计划已经有了，不妨可以把材料提前给到旅行社，让旅行社排队排到那儿，到您那天可以提交的时候就尽早提交，这样的话避免一些其他的一个风险。带孩子也没什么问题，现在可能就是这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些旅行社不收单身女性的申请，可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两个单身女性一起这样就可以申请，就是有些旅行社会有这样的， 就必须要结伴， 有结伴，对对对， 对，主要是担心去工作工作， 那组团是不是更好找工作呢？ 组团工作没事 担心去找伴儿 是是是。哎 ，demo 说了，求助北京护照换新的流程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没啥变化，正常的话你可以到出入境管理局那个预约好那个时间，你直接去就行了。 就咱们共同， 这小包子懂 是咱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就是前一天专门自己照了一个自己的那个数码的，然后还专门 P 了一下图，哇，觉得特别好，然后拿着这个去，因为他的护照到期了嘛，他要换新护照。去了以后人说了，你这个不能使 ，P 图的这个不行，必须得在我们这儿重新照啊，重新照，照完了以后， 后来让我们一看，我天哪，我说这太像国内某位女谐星了，这 就是现在最热的那个女星女笑星、哦、女笑星胖胖的、 哦、我知道了 她把她就 P 成了刘嘉玲，你说的人家能过吗？对不对？ 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女谐星的 喜欢归喜欢是吧， 对， 但是人家得你得按照 丑 哎，对， 事实说话对不对？嗯，好，这个哎，他还问，他说更换机构的受理时间是周几到周几啊？什么时候休息？他们 哪的机构？ 就是更换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护照呢、那个 哦？现在周末应该是都办公了，但是可能有的那个出入境管理，就总局的那个，可能周末不一定都办公，但是下属的那些个，嗯、因为北京现在太多了，你可以查一下，进到出入境管理局，然后上面都有各个那个办公的时间，周几到周几，还有几点到几点，全部都有地址， 哦、 非常详细，非常方便。对， 是那个稍微。远一点的区，人 少 一 点，对，人 少 一 点， 是网上就能直接预约了， 网上可以。 哦，就甭管你那证在哪儿办的，但是其他区都可以， 都可以， 跟户口所在地没关系， 没关系。好嘞，那大概比如说我还有半年过期，是不是要提前把 就可以了？ 可以了， 他是就是在你的护照6个月以前就可以提交这个申请， 快满了也可以。 哦、对对对对， 还没有空白页了。就是、 好吧， 或者破损了、画画了，孩子 对, 对, 对, 对, 对 哦， 这都可以， 对，都可以画个太阳，这种都得换了。 看来都该换了啊。安，这个两个问题，先让贾颖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都说加拿大签证对于80岁以上的也需要录指纹吗？ 因为他这个正式的政策还没有完全下来，所以我现在看不到。可能因为反正美国是这样，80岁以上是不需要录的，所以我估计加拿大应该可能也是不需要。但是具体的话，等到执行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正式的一个政策。 好吧，另外这个问题可能让小包子来回答一下了。他说天忒热了，哎呀，就想出去玩玩去。北京虽然热吧，湿度呢？算是比较小，但今天的湿度也挺大的。他说现在南方湿度95%，家里每天都要用除湿机来除湿。安这位朋友应该是不是在深圳的那位朋友？ 对， 听我们节目的。 在南方。 对，他说想找一凉爽的地儿，请嘉宾推荐一下，10天左右，国内外不限啊。 嘿，那这凉爽的地儿，这个 哎，芬兰怎么样？我看你芬兰穿的还挺厚的。 哎、芬兰没给我冻死。 特好， 说好的夏天呢，就是我以前都会给推荐，比如说反季，你现在不如去南半球是吧？因为像那边虽然是冬天，但是海洋性气候也很温和，白天也能到20度左右，穿一短袖也不会很凉。然后这个北半球其实也有很凉爽的地方，这个像芬兰啊，包括最近的欧洲，其实最近半个月以来，欧洲都经历了大面积的降温，因为我一下跑了欧洲好几个国家。 那为什么我去的时候就这么热呢？ 是我去的所有地儿，人家跟我说的第一句就是你来的真是时候，2个星期以前我们经历了最热的一个春天，我们经历了最热的一个五月，然后你来了就降温了。然后我到下一个城市说，哎呀，上个月我们最热的一个五月你来降温了。然后我到赫尔辛基第一天到的时候大太阳，然后第二天一起床一拉窗帘，我一看完了，又是这个阴天。人家当地人跟我说的是你来晚了，我说不用说了，是不是五月特别热？说没错，说我们这儿连那个草莓都出来了，应该正常，草莓都过了，蓝莓都出来了，说正常应该再等2个星期。所以说现在的就是芬兰总体来说，北欧啊，不管是这个挪威也好，芬兰也好，还有这个丹麦也好，其实这些国家都不错，就是它很适合去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说避暑吧，因为它就算出太阳，白天20多度特别舒服。而且那个地方咱们说南方说这个湿度比较大嘛，那地方特别干，每天你要是说女孩出去必须得有这个唇膏啊，这种防晒等等都得抹上，不然的话就会皮肤容易干的有点裂，就算海洋性气候它也有点干。所以这个我觉得像北欧这几个国家挺推荐的，避暑非常不错。 好，其实呢这两天一直都是世界杯期间嘛，所以正好也需要我们两位嘉宾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是进8强的国家还是进16强的？ 我觉得就是踢得好的，给大家留有印象 的、 啊、的， 比如说像什么巴拿马，虽然哈踢得感觉好像很业余似的，但是大家觉得很新鲜啊。尤其是我看完巴拿马，我就说搜一搜他们那儿的这个环境是什么样的，一看还真的挺美的。所以像这些地儿，我可能会想去一去。还有真的是踢得特好的，但是从来没听说过的，这不是那些传统强队，比如说冰岛，我可能也要看看。先进广告吧。 一汽丰田 RAV4 荣放，购车首付50000起，至高2年零利率，置换补贴4000至6000元。详询当地经销店，到店扫专属二维码，参与足球竞猜，惊喜等您拿。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上马蜂窝旅游 APP 参与世界杯，天天赢百万，每天瓜分100万现金。 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 马蜂窝，汪汪汪。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2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三伏枯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顶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85858，686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一起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兴郭工，为我们介绍一下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您好，北京的天好像有点进入到桑拿天的感觉了，是不是一直这样，还是什么时候能有一点改善呢？ 这个周六周日的气温呢就会有所下降。 太好了。 这我们先说一下目前的一个情况吧。 好的。 目前呢就是说咱们部分地区呢还有这个雷阵雨天气。这个主要是在这个西门头沟房山，这是下午以后呢，这个西部门头沟房山，北部的延庆、怀柔、密云、平谷这些地方呢，先后出现了雷阵雨天气，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冰雹和这个短时大风，其中的降雨最大的地方呢是房山的普洼，这个降雨量是超过了60毫米，从现在这个卫星云图和雷达回波图上看的话，就是位于本市西南部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房山和门头沟这边的这个回波已经减弱了，这个北边的这个怀柔和密云的回波呢是有所发展。有所发展，并且是向南移动，但是总的来看，傍晚以后大部分地区再出现这个雷阵雨的可能性呢就不大了，对这个城区的晚高峰啊也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今天晚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最低气温呢是24度上下，大部分时间呢天气是偏热的这么一个状况。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是33度左右，比今天最高气温大约低3度这个样子，今天的最高气温南郊观象台是35.8度。这个这样的话就是明天这个高温天气呢就得到了暂时的一个缓解，因此呢今天17时咱们市气象台呢是解除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明天午后西部和北部地区呢还有可能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不过呢比今天的强度还要弱，影响到城区的可能性呢也不大，之后呢是明天后半夜到周日，有一次这个多时段先后形成降雨的这么一个天气过程，其中呢是周六夜间到周日，降雨会比较明显，对周日大家的出行啊影响会比较大，请大家提前做好这个假日的一个安排，由于双休日这个多雨啊，气温会继续下降，那么周六的最高气温是31度，周日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左右或者是以下，周日天气就不热了，这个不开空调开窗户就可以了。那么这是咱们北京的一个天气情况。就全国的天气来说的话，未来3天我国降雨范围呢依然是比较广泛的，特别需要关注有以下3个方面的问题。 一个就是江淮江南北部的这个强降雨，今天这个是最强的一个阶段，明后天这个也雨带呢是有南压，雨势也有所减弱，但是呢对旅游还是有不利影响。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西部地区，过去几天呢西部地区阴雨不断，特别是这个四川盆地，这个强降雨比较突出，西部的部分地区呢已经出现了一些地质灾害。那么未来三天啊，西部这个地区仍然是有这个阴雨不断的这么个情况，其中呢西南地区东部有这个大到暴雨，还要特别注意这个累积的这个强降水造成的这个地质灾害。第三个呢就是北方地区，就是六到八日，这个西北这个东部华北北部东北等地呢将有一次这个降水天气过程，这就是包括咱们北京地区了，以中到大雨为主，在内蒙古东部东北北部局地呢是有暴雨或者是这个强对流的天气，这样的话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呢就是六到八日这个还是要注意这个防范这个降雨以及强对流对这个旅游天气的一个旅游出行的一个不利影响。这个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工的分享，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连线，感谢您，再见。 好，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先来关注一下环路方面的交通情况，目前的南二环的开阳桥到永定门桥的由西向东，西五环的晋源桥到廊伐西桥的由北向南都是车比较多的路段。快速路方面呢，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学院路西土城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还有德胜门外大街的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的由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平均的运行速度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感谢蔚蓝，蔚蓝说了最喜欢嘉颖和小包子了，特喜欢你们周四的节目，这都是爱玩的人。 是的 啊，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他们帮助吗？ 对，可以发送微信告诉我们， 直说。 CHWL876，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啊。这个有好多好多的问题，要不咱就先解答一下问题，一会儿再聊我们的， 或者是先解答一下人最着急的这问题， 最着急的， 美少女的妈妈她就说了，各位好，我呢去过法国、意大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我都去过，而且入境出境的记录都特别的好，但是迪拜把我拒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那我以后还有可能再去迪拜或者去签吗？包括人家又发了另外一条，人说了他已经从 A 旅行社啊就送到 B 旅行社，就说那送这旅行社我再试试， 但是送三次都被拒了， 哦， 而且没有任何的理由， 有可能太漂亮，我觉得 他就想问他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说他还需要不需要再继续这么送。 首先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拒的，这是第一个，我待会儿我觉得就是您最好回答一下。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您的名字是不是两个字比较简单的名字，姓氏是比较大众的姓氏，就排在我们什么赵钱孙李啊，这比较靠前的，然后是单字名，就两个字的，比如什么叫王芳啊、李阳，就类似这种名字。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您是提前办理好签证的这种情况，然后再出行吗？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您是什么时候时间？因为实际上现在迪拜已经是可以就是落地免签了嘛，所以我不知道您是什么情况，然后考虑先要办这个签证，还是之前您有申请过被拒过，然后所以不敢去，想办了一个签证再落地，这样子稳妥。就我不知道您是属于哪种情况，我大概知道这些信息，我待会儿再解答吧。 哎，那换一句话说，比如说好了，他现在知道迪拜是落地签了。 嗯， 但是他以前拒过，心里很忐忑，但是已经准备去哪儿自由行了。他在入关的时候，人家会不会，哎，你以前，哎呀，拒过，那我不让你进，会有这种可能吗？ 我先说一下迪拜为什么会拒签。迪拜的拒签基本上大部分的90%以上的原因都是，你的名字是比较简单的单字，然后和以前和你同名同姓的人，然后有去过到迪拜，然后他在那边可能有非法的一些个行为或者滞留等的这种记录，然后再去的人他无法核实你们两个是不是一个人，所以他直接走拒签。那么这种情况，如果说是名字就是不是大众到那种，或者说跟你同姓的人在那边犯那个案子不是太大的情况，再次这边申请的时候呢，提交这种叫身份信息的清理，多提供一些东西证明我不是那个人，那这种情况60%-70%-70%吧，也可以清理的出来，就可以拿到正常的出签。那也还有一些真的就是清理不出来，这种的话还真的就是出不去。我这种我们也遇到过。其实我觉得听众朋友一点都不用觉得那个自己特别倒霉，我就跟您分享一下，就我这个名字以前也被拒签过，但不是我本人，是跟我同名同姓的人。 嗯， 而且还是我，而且是我们的客人。不，他没犯事儿，就 是 我 你犯事儿。 对，就是我们这个姓名的人犯事儿了，你知道，他没犯事儿。但是所以后来我自己当时去迪拜的时候，因为我也是申请签证嘛，那个时候还没有免签呢，我也很忐忑。但真过了，就是我估计可能之前那个信息已经有更新了，就在他的移民局记录里面已经有更新了。其实这个很多年以前啊，迪拜这种情况特别多，这几年遇到这种情况还真越来越少了。 因为也可以理解，就比如说人家看到的都可能是英文的缩写， 拼音， 对，你就算说我这个是二声的不是四声的人家听不懂这些， 对对对， 人家全都是看你的英文的那个， 没错， 那就没办法。 对， 包括人家又追加了，人说他是09年去签的。但是哎，这仨字的这个名字还是很少见的呀，而且他是姓尚。 那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如果说您现在想去到迪拜，然后又不敢，想提前办理好签证，您找一个靠谱点的旅行社，你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然后你就是跟他说一下，我是不是需要提交一些其他的东西， 就更多的一些 证明。对。一般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现在最近遇到这种情况很少了，要09年的确那是好几年以前了嘛。 躺枪的可能还是比较大， 是 吧？主要还是因为躺枪了， 应该还是躺枪了。对， 哦，我这都能躺枪， 对，名字没起好也是事儿啊。 那估计不是咱们国家的，因为他这名字起的特别像邻国的那个名字。 哦， 也有可能。 对，但是他又说他说他现在改名了。 哦，更名了， 更名了，已经。 改名的问题呢？ 不，他改名以后应该他没申请，可能是吧？他 也有可能吧。他说现在不敢再签了。 签吧，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签签试试。 签吧，对，万一没过再来求助一下。 没事啊，影说了，我本来月底打算去巴厘岛，琢磨琢磨，后来给退了。然后旅行社呢，就让赔15%的损失，结果交涉了半天说，说因为火山的因素减到了15%。啊，不是，减到了5%，但是他又觉得反正也是损失，他就不，我不损失，我换一个地儿吧，就换了塞班。然后他说：“哇塞，塞班比巴厘岛贵好多呀，这为什么呢？” 那 而且 那是肯定的， 远呗。 那当然了， 对吧？而且他说其他地儿都是两大两小，不超过12岁的可以在一个房间，塞班是11岁就要买成人的价格，为什么？ 这个就是酒店的这个 规定啊， 酒店 和 旅行社之间的规定， 而且 硬性的。 而且我记得就是之前好像跟豆蔻做的时候，我们说过到塞班，就是塞班当地的酒店资源就不像巴厘岛那么丰富，所以其实因为它少嘛，可选的余地你也少，所以它有很多当地的这个当地的一些个政策。那作为游客，你没有办法，我们只能是被动的接受。 是的， 这个 是 这样子 一样嘛。你比如说，像国内，比如说我昨天在录音的时候，就有一篇信息，就是说说有一个妈妈带着她的孩子，带着她孩子去迪士尼了，国内的啊迪士尼了，去那儿以后，她。为了便宜，在网上他买了一个套票，因为孩子很小嘛，可能就六七岁，然后买这个儿童套票直接去，那省得排队买票了。没想到到门口的时候，人家说量一下身高，你已经过了这个身高了，你必须得买成人票。他说孩子才这么点儿，你就让他买成人票？他说我们这规定的，我们是按身高来的。但是呢，他就因为他是做法官的，所以他就查询了一下在世界各地的 国外的政策， 国外都是按岁数来的。 对， 哦，后来我一想，哇，天哪，现在的孩子生长发育都挺好的，对吧？有可能六岁的时候就已经1米3啊，有可能1米几的。哇，要是都按成人票收，我光这门票钱就赚翻了。而且也太不人性了。 那这样确实不太人性。万一有那个一直个儿不长高的呢，还能一直买儿童票吗？ 所以说嘛， 对吧？这个就有点不人性化。 是啊，怎么想的都有哈。这个反正我觉得这得改改，按岁数多好啊。是不是？琪琪问了，这一时段咱们先回答这个问题啊。琪琪问了，三四家朋友带着孩子亲子游去泰国一周左右，什么时间去比较合适呢？行程可以怎么安排呢？不想只待在海岛。 泰国冬天去吧。因为 反正暑假就别去了，太热了， 太热了。 但是喜欢吃的可以考虑去，水果便宜，也 太热了， 确实有点虐。 但对于真喜欢吃的，我前两天一个朋友真的就是小窗问我说：“哎，我现在去，我就想去吃两天，然后现在价格合适吗？”我就查机票。 哎，真的，一提到这个，可以跟您说一个更便宜的地儿。 这个特别好，一会儿让维哥来说说这有什么好啊？北京直飞菲律宾的宿雾和巴拉望的航线已经开航了。您啊，就像这个琪琪这样的，您带着一大家子一块儿去，特别好。您可以体验一下海岛风情，你也可以到那边刷一个潜水的那个证，或者是闺蜜兄弟团毕业旅行，或者是带着最爱的人一起度蜜月啊，很多很多的一些旅游定制的产品都有，切身感受当地原住民的风土人情，近距离的接触鲸鲨、沙丁鱼、风暴等各类的海洋动物啊，完全置身于蔚蓝风情。详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菲律宾蔚蓝风情公众号啊，这七个字儿，菲律宾蔚蓝风情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详细的信息了。 主要第一是便宜， 有多便宜？这个 最便宜的5000多一人吧。 嚯！ 第二 得去多长时间？ 就可以关注。当然，你要是说我住的那个酒店是什么什么，那可能就没有这么便宜了。然后第二直飞。就是去宿雾和巴拉望， 直飞非常适合带孩子。 是的，是的，因为原来我们去的时候坐那个后半夜的那个廉价的 那个， 低成本航空。 哎，对，要瓶水也要钱，要个毯子也要钱，吃方便更要钱。但是人家这个是正经的那种飞机了，直飞。然后第三呢，是因为那儿的物价很便宜，而且呢，就像宿雾和巴拉望，还不像菲律宾的某个现在正在。清扫的那个岛那么有名，所以这儿还基本上没被太多的人去那什么，所以值得去。 而且我觉得就是赶快去。 对，是， 可能马上就热门了， 火 是吧？好的，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一会儿呢，咱们来说一说就这世界杯的几个球队啊，这么多球队，咱别把人家淘汰了的给排出去，就是这32强啊，里边有没有大家特别想去的？而且里边有不少应该是两位都去过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两条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9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了，即日起至7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说句实话，这一次看完啊，我最想去的地儿也不是什么巴拿望啊，最想去的还真是主办国俄罗斯。 嗯， 就是你看他几个球场，包括看他那天儿，包括我忘了是在哪个城市了，它有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就那个是一个什么什么塔 吗？哦， 不是，就是一个什么塔，应该是一个现代的建筑。我就觉得，哟，那个建筑就在海边，我觉得哦，好美啊！我就想去俄罗斯转一转，而且要带着家长一块儿去，因为他们那一代人对俄罗斯是有情结的。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能淘一块从俄罗斯弄过来的手表啊，什么军刀啊，什么闹钟啊。望远镜啊，经常有从那边有倒爷过来嘛，过来之后带过来俄罗斯那边的东西，而且有好多传说，说那个时候你从中国带什么去俄罗斯能换好多回来哈，带烟、带酒、酒不用带，带泡泡糖、 清凉油 啊、清凉油、 风油精， 这个到那边特别热销，然后你可以换好多好东西回来，说那 或者说换好多这边没有的东西， 对对对， 稀缺货， 所以他们对这个俄罗斯应该是有情节的。那时候包括他们唱的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啊，《卡秋莎》呀， 对对， 包括那时候老电影都是俄罗斯的，所以他们应该是还蛮喜爱的。这可能是我在32强当中啊，我可能第一个首选去的目的地。 月底你试着签一次。 不， 签一次。 不，近2年先不去。 刚才那我已经录音了，反正。 你们呢？ 我先说我吧。 行。 就是我这个，因为我这个世界杯之前呢，我就已经决定了，就是我准备去大热门上一届的这个冠军啊，从来小组赛没有被淘汰过的德国队。 哎呀， 我这个。去德意志看一看，而且呢在德意志看几场球，我特别想看一下就当时他们这个就是进球以后这种疯狂的状态，所以我呢而且不止一场，我选了2场，是吧，其中一场我当时在一个小城市，我记得那个在汉诺威，就是相对可能比较安静的一个。 你是看德甲吗？ 不是德甲，我看的可是德国的世界杯，就是说他们、 哦、就是现场 现场 大 屏幕的， 就在圣彼得堡， 是在广场，是在那个酒吧 专门找的广场，就是最热闹的地儿、然后我就专门想看一下他们这个进球以后大家的这种反应啊等等的、然后我就专门挑了这种最热闹，当时汉诺威应该是全城最热闹的一个地儿，在那个河边上一大草坪，然后我就去的时候我就准备少了，我没想到去那么多人，我一小城市能有多少人，就长焦都没带，带了个广角就去了，到那儿一看完了，就是只能照那种乌泱乌泱的那感觉，就是你想调一个长焦看看什么、连屏幕都看不清楚，就是人特别多，然后 你可以拿手机拍一个360度全景， 有，当时我拍了，我当时拍的这个留言是这样，朋友圈的留言是这样的，我说这个现场看球太震撼了，我说这个要是输了我可压力太大了，后来底下好多人德国球迷就开始骂我，就是说你别说这个，我说不可能，这他们当时应该是对墨西哥、然后这不可能，结果 对第一场 输了，哎呀，我说没关系，这个最后一场关键之战啊，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我留在了德国足球最好的地方，就是慕尼黑。咱们应该看德甲的人都知道啊，这多少年称霸德甲，然后一直欧冠也经常出现 拜仁慕尼黑。 对，拜仁慕尼黑是为什么叫拜仁呢？是因为它这个州，咱们叫巴伐利亚，在德语里就叫拜仁，就是拜仁的意思嘛。所以这个州我一看，这太棒了，参观了球场啊，那个拜仁的球场，上午 对的球场， 上午去参观的阿联球场，下午这球开始，我专门找了一个慕尼黑最热闹的地方。那上万人，哎呦，当时进去以后那感觉，我就举着那个小摄像机，我就想看看，就是进球以后一定是一种狂欢啊， 就是最后慕尼黑肯定万人空巷，我还想蹭那个免费啤酒和大肘子呢。 那你加小心，尤其看那场球，肯定好多人问你 Are you from Korea? 没错。哎呦，当时就是开始吧，这个场气氛还比较和谐，后来呢就是那个小组的那个就是同小组的另外一个队呢突然进了个球， 哎， 这气氛就变得很微妙，就是大家的脸上就渐渐的就严肃了。过了一会儿呢又进了一个球，就是那边变二比零的时候，这边就知道坏了，你净胜球这比不过人家， 对啊， 就撒了。然后这个时候大家的脸上就开始出现很严肃的表情了，然后呢这边只要是敌队一进攻，然后就有人过来敬我们酒，就不如敬我们酒，是我们不是，就一劲在那儿宅。开始我们还挺高兴啊，看乐呵了，后来渐渐的觉得不对，这个气氛有点严肃，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这玩意儿咱还能走得了吗？后来我们说不行不行，要是德国队组织一次进攻，我们马上起来，哦，太棒了，这组织起来，就然后没了，净跟人说啊 ，Chinese， 我们一直 Chinese， 啊，但是一直到最后都我们走的时候，都有很多人还他们还挺局气，就虽然走的时候呢，大多数人是真球，你能看出来啊，不走，球这个踢完了以后输了嘛， 就是那个状态还没出来，他们 我就他一直到我离场，我可能在那儿待了得有，因为他那个退那个酒杯啊，他那个酒杯啤酒瓶子还能退押金什么的，排队排老长，可能待了得有半个小时我才走。走的时候很多人就呆坐在那儿，然后就眼睛看着那个大屏幕就在那儿坐着，然后后来还下雨了，就那个场面可凄凉了，就是他没反应过来就发生了什么，也可能输太多了，就是这个就是但是呢这种感觉。还有那个比较局气的，哎，见着我们就祝贺，一路上全是祝贺的啊 ，congratulation， 我说虽然长了个泡菜脸，但是我们不是啊，一直跟人解释，可紧张了。哎， 人家也没明白你为什么 no no no 是吧？ 对，一直在解释啊。 人家以为你说 no no 不客气， 也有可能。反正这次就哎呀特别囧。我本来想的是全程游行，就是那种感觉，然后都准备好了，这个小国旗都买好了，结果输了。 但是这个说回来，就说那场比赛的时候，不是德国队关键比赛嘛，就跟咱们的邻国朋友他们踢那场球，就是都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对， 但是没想到他二比零最后赢了，这个还是次要的。就是我有朋友就在邻国嘛，说当天晚上因为也是有时差的，说好他们一比零和二比零的时候，哇，邻居啊什么这都跟疯了似的，他们以为地震了呢，就那种感觉。但是更有意思是，就是跟他们同济小组的不是那个墨西哥嘛， 对， 哎，墨西哥朋友非常高兴，说哎，你们太努力了，把德国队弄下去了。然后据说在墨西哥那边，但凡要看见咱们邻国的朋友，比如说在墨西哥餐厅吃饭，都说这单我请了，免费。 对，因为还有那个墨西哥到某邻国的这个机票打八折。 哇， 对， 你听听，哎呀， 我们这个我在德国待了这么长时间，连个免费的啤酒都没蹭上啊！一共看了两场，输了两场。后来他们都说，你应该去其他的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球迷都这么跟我说，你怎么不去法国呢？后来他们说给我算了算，我这趟出门，因为我这一次真的出门去了好多国家，这一趟得一个多月了吧。然后说我算了算，你去了澳大利亚第一站，后来你又去了比利时，后来你又去了这几个欧洲国家，然后德国，然后德国被淘汰了，澳大利亚被淘汰，都是小组赛。 比利时还在。 后来呢，当时他们就跟我说，就是前天晚上吧，那场球，我在欧洲呢，然后他们就说，比利时要是再输了，你这罪过大了。 我这点我跟小包子一样，因为我是德国死忠，然后呢我在朋友圈的时候呢，我就说哎呀完了，接下来的话就只能指望着比利时了，因为我觉得我对比利时还是有一丁点的情感，因为我是天津人，因为比利时的话国脚里面有在天津足球队的， 哦， 对， 对对对， 然后我朋友圈的朋友就说了，你千万别说，万一比利时那个什么了，就因为你看上了，万一这出了怎么办？ 比利时红魔还是不错的。 这届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看看， 是的，是的， 虽然有点危险， 对， 那场球， 对对 对，现在所谓的强队啊，好像都不怎么强了。对吧，弱队也都不怎么弱， 这届特别明显， 对，这届特明显。好吧，一会儿咱们再接着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8:04，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哎，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来自五爱签证中心的贾颖。 嗨，大家好，我是贾颖。 还有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嗯，哎，二位看好哪个队？德国队，反正已经走了，现在看好。 我一直是巴西球迷啊，我从打看球那年起，我就是巴西球迷，现在还是巴西球迷。所以其实德国出不出现呢，我也没什么关系啊，而且报了一个一箭之仇，反正上一届世界杯我仍然记得啊，间接报仇了啊。 对，我这儿呢，反正死忠已经回家歇着去了，我接下来基本上就属于看热闹 啊， 看热闹，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我觉得比利时，我觉得冠军还是会差一点。按照这个比较理性来分，我倒觉得法国这届有可能，因为它相对来说还是更平稳。当然，如果有更大的热闹，我也喜欢，我接受。 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对， 好。 是啊，这个在世界杯期间，咱们节目呢一直在关注着啊，也有好多竞猜，特别有意思。而且呢，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也推出了一个动物世界杯的萌预测。但是现在休赛期 就没有比赛， 歇着呢。又推出了一个什么也挺好玩的，叫萌问答。 哎，今天我们就希望说出来了题，让听众朋友回复萌问答这三个关键词。 对， 您抢答一下我们问这题。当然一会儿二位嘉宾也可以抢答一下。 这样吧，我出题 可以， 你们仨来抢答。 好， 好不好？ 来来来， 谁对了就算你对了。 好， 嗨， 好吧， 没奖励啊。 来来来啊，来开始了。 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啊，大象大家都知道吧，大象大象，哎，大象它用鼻子喝水，对吧？ 好像 当然是用鼻子喝水。 这是题的一部分还是命题的一部分？ 他用嘴喝，得躺着喝。 对，他喝不着。 为什么他拿鼻子喝水？你看咱人的话用鼻子呢就容易呛着，对吧？为什么他用鼻子喝水就不会呛着呢？来，抢答，举手。 鼻子太长了，挡着嘴了。 估计是因为他用鼻子这个可以代替吸管，我猜。 那个我从学术上来说 就靠你 了。哎，这个大象的气管跟食管是相通的，哎，这不跟人差不多吗？这个鼻腔后面的食道上这个有一块软骨，当象用鼻子吸水，把这个水吸到鼻腔的时候，这个软骨啪就跟井盖似的把它盖上了，哎，水就会那个很顺利的进入到肚子里，而不会进入到肺。所以它呛不着， 就跟那个水管底下的那个啊，那水池底下那个 U 型管、 U 型槽， 有一个防漏阀， 对对 对， 对 吧？哦，差不多，是不是？我们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各位可以打开我们的吃喝的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复关键字“萌问答”，不是“萌预测”了，“萌问答”，看看他们三位谁答的对啊。另外呢，现在如果关注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注抽奖”加姓名或者您的电话，就有机会获得游览的套票。记住是关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的官方微信，您就可以全家一块儿去游览位于大兴的北京野生动物园了。我们一直在说这地儿呢是在于法镇，大兴的于法镇占地好大啊，3600亩，而且主题的运动场馆、动物场馆有60多个，而且各地的珍稀的野生动物有200多种，10000余只。园区呢分为了自驾游览区、步行游览区、猛兽体验区三大动物展区，玩的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畅快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上周吧， 小胖他们三个人都去那儿现场去踩点，然后我们进行连线，然后其中一路呢就进行了喂象， 嗯， 就是给大象喂东西，因为那儿的小象还是很萌的， 嗯， 但是真到说你拿根香蕉去喂，真的有点害怕，真的有点害怕， 一下就卷走了，他好像是， 对呀，啊，就是他卷， 对， 最后人家的工作人员就说这样，小象吧，它卷可能差一点， 嗯， 你就直接拿这香蕉就嗯塞到它张开的嘴里，相当于半拉手在嘴里了， 嗯， 它就能吃，嗯，哎，真的，孙涛吓得不行， 对。 他都不敢喂， 那最后像吃到香蕉了吗？ 哎，塞进去了。 对，就我敢喂，我跟着他，我那一组比较休闲啊，我很快就完事儿了。他们干活干半天，我就在那儿喂象。然后呢，象有两种取食的方法，一种像哥说的，他拿那个鼻子呀，直接前面那个就跟三个手指头似的抓着，抓着香蕉或者苹果，然后自己喂进去。还有的象呢，你一拿这个，他就把鼻子卷起来，张开嘴。我说，哎，这是为什么呢？他们是太小学不会吗？人家管理员说了，说不是不是啊，这个是什么呢？是我们训练他特意这样弄的。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样的话，他张开嘴，你能够看他的牙齿有没有什么蛀牙呀，有没有什么问题呀？这样的话方便检查牙齿，所以这是我们特意训练他的。因为他的鼻子本来就很灵活，这不用训练，他的天生就是拿鼻子去取食的。所以呢，你可以在那儿体验到，他有一个黄色的线。 嗯， 你只要站在黄色线外，他们画的线非常准确，你只要手放在这儿，象的鼻子是仅仅刚刚能碰到你的手，它不可能卷起你，因为有可能真的会，它可能会把你卷走怎么样的， 嗯， 但是你只要站在线外就一点问题没有了， 嗯，挺有意思的， 特可爱，它小舌头特软， 挺安全的， 对， 非常安全，非常安全，非常安全。 您说那个孙涛跟那儿的那个人家招牌的那个猴，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就那个猴 啊， 然后那儿有七八十只，然后孙涛很胆怯的跟猴一块照相，其中有一只猴还挽着他胳膊。哦，当时我们上直播的时候给我发一照片来，我说哟，那你挺厉害。他说真的，给我吓得腿一直在抖。但是后来人工作人员说了没问题，说这个猴吧，就不是咱们北京动物园的那种猴，人那是什么，通体黑，然后尾巴是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那种，是那样的猴。说因为它进化的问题，所以它那手是没有指甲的， 哦， 整个的手指头特别软， 挠人是吧？ 对对对，所以就抱着你胳膊一点问题都没有，很可爱。 这要是很安全，做个美容试试看那个手什么效果。 哎呀，哎呀， 哎，我们八九月份可能要带着大家一块到那儿去夜宿。 夜宿 ，啊，那还能夜宿啊？ 就是搭帐篷夜宿呢，还是就在那儿过夜呢？ 在那儿看星星， 嘿，那应该 那很好，那很好。 两位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 那我 但是名额有限啊， 我可有帐篷。 哦，你有帐篷，那就不行了。我们自己备好了，不能自己带。不好意思啊。 我名就扔了，这行吗？ 来来来，我们再帮助一位朋友啊 ，MA， 他说麻烦问一下专家。以色列的签证出签率高吗？有五年多次的吗？他说他看评论说好像还有十年多次的，而且他问他说佳颖，你单位可以办吗？那我怎么联系呢？这样后边的那个一会儿可以给您单发，前面这个让佳颖说两句。 是这样子，以色列现在最常给我们的中国因次护照就是十年多次往返，所以是肯定可以，如果他愿意给你批的话，会有可能会给你到十年。以色列的送签相对出签率我觉得还是可以，但是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四个人签都一定能出，他还是会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收入情况，银行流水，这些都是要提交给他的，机票的一些酒店订单这些信息要给到他。但是以色列他的递交方式的话，如你可以是邮寄的方式，就邮寄材料给到他。如果你选择代送的话呢，因为您涉及到这代送，他是这样子，他出签以后也是一个邮寄的一个方式来邮出来。如果中间比如说他是你联系不到他领馆一些什么情况啊，他一定要本人跟领馆那边到领馆的这个签证处，然后去要。所以他中间的这些个我觉得他这个中间的签证服务现在还不是太人性化，会导致因为邮寄来邮寄去，中间会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遇到过有丢护照的情况，对，这就非常麻烦。所以这个国家是大体没什么问题，但偶尔会出现小故事。 正好天空也问了，说俄罗斯的签证怎么办啊？ 哈哈，俄罗斯签证什么时候去我不知道，是不是世界杯，因为最近真的很火，的确很火、嗯、火到什么啊，签证纸还有，但是就是签证官忙不过来了。对，因为正常的这个俄罗斯签证一般是在7个工作日左右出，而且使馆是提供加急服务、嗯、大家可以到这个使馆的签证中心去办理，现在俄罗斯也有签证中心、嗯、正常我刚才说7个工作日，但是最近它的出签速度大概可能要到10个工作日左右。比如说现在我们是7月份，如果大家申请的时间是8月份出行，那么8月份出行的现在的游客他就会稍微往后积压一些、嗯、先处理7月份的这部分游客，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又不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去。另外的话呢，俄罗斯的签证还是比较简单，这个是建议您找旅行社代办、嗯、因为旅行签证它也需要一些相关的境外的一些信息，所以呢可能自己可能不太方便拿到，但是旅行社这边都会直接帮你拿办好，而且您提供的材料只需要护照照片身份证填个表格。俄罗斯的签证的时间大家要注意一下，它是从你计划入境的那一天开始生效的、嗯、如果您没有给旅行社这个计划入境的时间，那么就是从您签证出签的那天开始生效，它的有效期一般是15到30天，这个申请的时候您可以申请，但是最长是不超过30天的正常旅游签证。 嗯，好的，这个古道西风包括唐朝栗子也说了，说俄罗斯好啊。古道西风说他爸爸的第一块手表就是那儿的，而且说他爸爸那个年代是和那边的学生是结对子通信的，就互相写信、哦、但是非常可惜没有留下那个时候通信的信件、嗯、唐朝栗子也说他大二的时候就选修课的时候选修过俄罗斯文化，他们的套娃呀啊特别喜欢，说对着套娃许愿啊，希望很愿望就很快能实现。 嗯， 哦，还可以这样的， 因为一套 男孩女孩，男孩 人多力量大，对吧？男孩女孩。另外咱们还要再帮助一下琪琪。琪琪刚才问了，说几家要带着孩子一块亲子游，啊、要去海岛什么的。这个刚刚咱们推荐了巴拉望，除了巴拉望之外，其他还有没有别的推荐？ 亲子游。 嗯 嗯， 亲子游这个你应该比较有经验。 亲子游我是觉得带孩子最主要的话是航班时间一定要短。 冷静，我问错了。 嗯， 人家目的地已经定好了，去泰国一周。 啊、哦、那行， 一周左右， 非常有经验了。 是什么时候去、嗯、行程怎么安排，不想只待在海岛来走一个行程。 其实呢我觉得要是泰国，如果你按这个除了海岛之外啊，我觉得咱们就说从这个大家都会去的曼谷的这个地方，从曼谷走的话呢，我推荐一条小众线路，就是呢有一地儿叫华钦，还有一个叫碧五里，这是一条可能现在国内还不是很热的线，但是呢景色特别漂亮，尤其是碧五里，然后华钦呢有一个夜市啊，强烈推荐就是去，一定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夜市呢首先是很有特色，再一个呢就是我刚才推荐这几个地儿，如果您听着都陌生的话，中国很多游客听着更陌生，所以这条线路一个是便宜，再一个就是这个人少，所以说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可以去这块，该有的都有，有海边，有树林、嗯、尤其碧五里那个山啊雨林啊水景都有， 嗯， 然后还有那个佛洞，天然的这种佛洞啊，佛不是天然的，但是那洞是天然的， 嗯， 然后这个还有夜市啊，然后我觉得都不错，那个平均消费可能比曼谷要便宜将近一半的价格，就很便宜。 嗯嗯， 住宿啊什么的也能好，也好找、嗯、然后在当地呢你可以体验一些当地的文化，我推荐这种像你要是带娃的话，这个找一个虽然是这个娃可能看不懂啊，但是像当地的这些一些文化表演啊，然后去这个体验一下这种做那叫什么冬阴功汤啊等等这些制作方法，小孩嘛就搁那儿就玩，其实就是玩、嗯、然后这些项目我觉得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呢碧五里可以坐船， 嗯， 我觉得这些都算是相对就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没那么多人，因为我相信你一家的人肯定不想是那种就是哎就挤的到处都是那种游客的那种感觉，像那些耳熟能详的大景点我就不推荐了，像什么这些几面佛呀、大皇宫什么这些、嗯、我觉得那个你肯定去，你曼谷你们也会去的， 所以呢，我推荐这条线路。嗯，然后 它那夜市是跟类似于什么，巴迪亚呀，或者什么那种那种海边的那个很类似的吗？ 对，它不是，它不是在海边，它就是卖的东西，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因为它有很多这些东西，你过了这摊儿就没有了，就是这个摊儿就是他自己做的小玩意儿，它不像是很多夜市其实大同小异卖的那些东西，你过了这摊儿，下一个还是这样，下一个还是这样。后来我当时就发现了一个，就是我喜欢集冰箱贴嘛，然后结果当时去的时候，我就又是自己又嘚瑟，就看，哎呀，这个有点贵嘛。砍了半天不往下落价，然后 连泰国你都觉得贵啊， 就是它比别家都高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有点贵嘛，旁边才卖这个比你便宜很多，我说砍了半天不落价，后来我说那去逛一圈吧，逛了一圈还真就没有这样的，他自己做的，就是用那个好像是竹子做的那种，竹皮做的，哎呀可精致了，再回去人下班了啊，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就是人家手工 DIY 自己的创作的。 所以那个华钦的夜市我记得好像是泰国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过，在他们泰国自己排名好像也挺高的一个夜市。虽然就相对的对咱们可能有点小。 就那个夜市主要卖的都是一个手工的一些个，还是也 有 吃的。有 吃有喝有玩儿、 啊、那还挺好。 就 是、 很热闹，一条街你就走吧，从街头走到街尾。 因为我们最担心的就怕就是类似于什么巴迪亚呀、 啊、 或者什么，就是他不是海边哦，晚上特别热闹、那摊卖的东西我觉得都像是从浙江义乌啊、什么什么的批来， 对对对对对， 都统一批的似的， 确实是 全一样， 反正至少我去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被我大浙江占领啊、哦、就是还有一些当地的小玩意儿，而且他那块很多当地人也去，所以你会看到就比较生活化，就是也有卖泳裤的、也有卖这种衣服的， 就像我们那个跳蚤市场， 是吧？不 是 跳蚤市场，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 它不是那种老玩意儿、 啊， 就是也有卖，就是吃穿用度的，所以我觉得这种比较接地气的是我很喜欢的，就这样的话，本地人就去，它价格就不会太高， 赶个大集似的哈， 哎， 有点像 类似， 每天晚上 只不过这集是固定的， 对对对，每天晚上都有。 那是从曼谷去吗？ 对，从曼谷过去的话，它那个路啊。泰国的路不是很好走，所以我建议啊，如果自驾，咱们安全性可能不太考虑，包括车 、 这个路呢，路程就是我说的这几个地方，差不多3到4天，就是你慢慢悠悠玩就能玩下来，中间你还可以找个地方停下来，海边吃个饭呀、等等的啊。车程的话，半天左右就能到。 好的，宁静致远也问了，请教一下，一家老小要去冲绳有什么推荐？ 冲绳 秋天去 。秋天去肯定就是下不了海了，然后呢因为有小，那肯定是要去他的海洋馆，这个我觉得在冲绳的话，在他的那个就商业街上有一个这个市场，就是他那个市场是卖菜呀、海鲜啊都有，可以在里面的话呢吃一些啊、就是刺身啊这些，它是真的很便宜，而且是现场给你那个，你可以挑这些个龙虾啊什么也好，然后价格我真觉得价格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可以跟他砍价，还是比较那个什么，而且冲绳那边。我建议的时间我觉得4天左右其实够了，就是也不要太长，因为那个季节您没有办法下海，就大概是这样子。 好吧，反正冲绳也没多大地儿， 没有多大地儿， 而且它是海岛国家， 对， 就是海岛那地儿吧，就是你怎么玩都行。 对 啊，这样咱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的时候回答一下海大锤的问题，这我觉得绝对有的聊啊，而且呢可能每个人推荐的地儿都不太一样。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海大锤的问题是，我周末要带着10岁的妹妹和5岁的闺女出去玩啊，妹妹是第一次来北京，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地儿吗？ 北京， 咱们先让一个老北京人来推荐，好不好？ 可以走传统项目啊， 是故宫长城798吗？ 别，有点远 啊。 传统项目有点远，传统项目就是，请您从长安街这边的故宫的正门穿， 一直穿到，因为它是南北向的嘛， 啊， 一直穿出北门，然后就可以再穿景山，从景山啪拽穿北海，标志性的三个地方， 标志性， 而且基本上都是穿着走。 这一天就差不多了， 嗯，就足够了。而且你想，这边上吃饭的地方啊，划船呐，啊，等等，全涵盖在这里头。 哦， 而且这几个地方如果不去的话，那你说没来过北京嘛？ 哎， 而且你想，十岁的妹妹肯定那应该是表妹嘛， 嗯， 那去这些标志性的地方，我觉得对于她来说也是挺好的。 嗯，好。 而且你想，两个孩子如果真要是去爬长城，啊，这有点辛苦。 太热了， 周末下雨，爬长城反而还不好， 哦， 雨中逛故宫应该还挺好的，而且人应该还不算太多。 哎， 啊， 这四九城一带转着后海啊，什么这个，我觉得也挺好。 当然也保不齐一凉快，大家都出来了，也不好说。 怎么都让你说了？ 两边你到底是哪头的？ 来来，我推荐完了。 哎，这是老北京人，来，这个相对年轻一点的北京人。 这个我就刚才故宫长城七九八是开玩笑哈，其实我觉得呢，这个这如果下雨的话，长城确实不太合适。我是个人，我比较喜欢像这个博物馆，我觉得可以推荐一下这个老的这个博物馆，就是长安街上那个历史博物馆， 哎， 还有一个首都博物馆，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啊？ 嗯， 这几个博物馆，如果是带小朋友，如果你想对他有一点教育性的话，我觉得挺好玩的。还有就是科技馆。 嗯， 科技馆那个，我都是主要是冲着小孩说的啊。我觉得科技馆小孩可能玩的会更高兴一点。 嗯， 啊，然后这个北京的话，文化游呢，我更喜欢像这个胡同那个，像现在五道营那边， 嗯， 可能还更有这个老胡同国子监五道营那边的味道。 嗯， 千万别再去南锣了啊。 嗯， 南锣感觉现在都挤不进去了，有点。 对。 对，下不去脚了，的确是这样。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看胡同的话，像那个，方家胡同，就是安定门往那个往东那边，就是北新桥那边，可能还 包括前门那边，那前门那边的胡同叫什么胡同来着？ 前门胡同， 廊坊什么头条好像叫。 对，包括那边新修的三里河什么的，哎， 啊， 真的值得去看看。 对对对。前门那边现在也修成一个，就是类似于步行街的那么一个概念了。 是的，是的。 老的一些原来的老字号，现在又给迁回去了。 对对， 啊， 包括北京坊，北京坊对面的那几个胡同， 对， 也不错。 那几个又给修回来了，反正。 是的，是的， 看着也就溜达溜达还可以，我觉得。 是 好，来，接下来有孩子的这位。 有孩子这位，还真不是北京人。 嗯， 是这样的，我传统的。 说让他坐高铁 二 十分钟到 天津 ，真是的。 哎，这对啊，是哈。 万一他是天津人怎么办？ 哎，没有，我先说北京啊，然后再我们再坐高铁。因为这样，我其实倒是觉得，就是奥森那边啊。其实环境还是挺好的，你从那个地铁站下来，一直沿着那个路往那个就是以前往那个就是奥运会那边场馆走，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个小的一些现代的一些个建筑啊，拍拍照片啊，孩子我觉得也是挺好的。 哦， 对， 就是带孩子去看看比如国家体育馆。 对对对。 哦， 然后其实天如果太热，水立方里面也很好啊。 哦，可以游泳的是吧？ 可以啊， 哦，对， 其实也是很好的体验， 就是可以随便进的是吗？我一直想知道 要 有 门 票， 有票 ，对，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当然了，如果您时间还够充裕。南站买个火车票33分钟，然后直达就是天津的这个火车站，然后去海河边坐个这个游轮， 嗯， 然后天津之眼其实我觉得看看就行，倒不一定要坐， 嗯， 然后晚上在天津听个相声，小朋友如果因为十岁了，我觉得他也可以去接受一些东西嘛，一些也其实也是我们传统文化嘛，对，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对， 嗯，不错。好啊，反正十岁的妹妹和五岁的闺女啊都是小孩儿，小女孩儿，周六日呢都下雨，所以尽量啊别出门，不是，我说是别到户外去。 好话， 别到 坏话都让你说。 找一个比如说哪个商场的五层啊， 对对对， 啊，有亲子乐园，挖挖沙子，走走惊险步道。 你这个是属于太不负责任的这个。 孩子，你带他们只要出去玩，玩什么他们都开心。 哦， 真的是这样的。啊，咱们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如果您有问题，到微信公众平台。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 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嘉颖。 嗨，大家好。 超级小包子。 Hello， 大家好。 哎，接下来来了一个难题啊，哎，来共同出力一下啊，出一些想法啊，帮帮他。旭志说了，求助啊，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要来北京了啊，带他们去哪儿比较合适呢？ 这你先来吧。 我一说就太全面了。 太好了。他好谦虚啊， 考虑的特别周到。 不是，人家想要的就是全面。 对啊， 哎，不是这样，就是因为咱仨是男士嘛，贾颖是女士。 哎， 从娘家这边，你觉得就是因为老丈人啊，啊丈母娘啊，你觉得他们会看重的是什么？ 看你给我花多少钱呗。 哎、太实在了， 所以我安排的线路啊，既简约但不简单， 又贵是吧？ 不，就既有接地气儿的，又有特奢华高端的， 高端的， 哎，既有特省钱的，也有挺费钱的，但是整个下来绝对特满意，就觉得你这孩子首先懂事儿，花钱不是那么大手大脚，是 会 过 日 子的人， 哎，对，这点很重要， 对吧？钱是该花的地儿一定要花，但是该省的地儿一定要省，比如说要带他们出去，肯定要购点物，对不对？去各种奥莱。周围那些奥莱环境又好，带他们去了之后呢，切记啊，自己一样东西都不要，我都有，我什么都有。另外切记一点，一定要给你老婆买一件东西。 哦， 就是说，平时我就给她买，你看你想要什么，甭管她穿什么，你都说好看。哎呦，怎么这么美啊？这个就两位老人就说，哎呦，这是会欣赏我闺女，你看我闺女在她眼里就是特别好的，你看自己都不舍得买，就是给我闺女买。哎，这是一个，我觉得奥莱一定要逛一逛，花点钱嘛，对吧？而且要问丈母娘啊，这个老丈人喜欢什么，喜欢什么买什么，随意。您好不容易来一次，您想要什么，您随意，我刷卡。 我看上芬迪那包了。 没问题。 要看 记着多带着 那包， 没问题。只要他们舍得说，你就舍得买，这是必须的啊，必须的啊。当然这个是在你未来老婆一定是成为你老婆，当然人家都说了，未来老丈人老丈母娘嘛，估计人家俩感情都很好，所以要什么给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老人还真不太想让你花那么多钱。对，所以他们可能啊，有可能出现什么状况呢？可能不买。或者说老丈人，我不要，我什么都有，你就给你岳母，未来的岳母买一好的，一定要买好的。他说不要好的，你也要给他买好的。比如说他说，哎呀，200块钱行了，不加一零，2000一定得给他买了，买什么都行。哎，这一定要，他绝对喜欢。 那他要是说这20万就行了，你也加一个零吗？ 你别这么， 你要为未来考虑，能要20万的，说明人家家也是家庭比较好， 哎， 对不对？平时人家买可能就20万了，花了20万无所谓，以后会回来的。 哎，不是， 人家那嫁妆得有多少钱？ 对，你老丈人、老丈母娘听咱节目吗？ 正在听， 哦， 正在听呢，所以才这么讲。 所以， 没有，我是觉得我跟他们关系相处的非常好，我就是投其所好。我老丈人呢就是不喜欢买那些东西，他不喜欢穿，就是穿什么都行，但是我肯定会给他买一套衣服，因为他不挑，我就给他挑。丈母娘呢是怕花钱，但是没关系，我就说没事，这是我单位发的卡，不买就作废了，让他心里舒舒坦坦的，但是后来肯定他会知道是我刷卡买的。 嗯，哎，这挺牛 啊！你这智慧啊， 心机啊， 是没说嘛？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段子嘛，嗯，就是说，男女谈恋爱，当然是有俩段子，这是其一。男女谈恋爱，哎呀，这男士对她特别好，花重金，嗯，就是啊，请你吃你最喜欢吃的什么牛排、海鲜什么，猛追了半年，嗯，我至少得花了小20万，嗯，哇，最后这女士就觉得，哎呀，他对我真的特别好，行，从了，啊，然后俩人就结婚了，但是结婚以后突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儿，然后结婚以后，然后她闺蜜就问，哎，现在你忙什么呢？没忙什么，现在跟我老公还这20万贷款。 这个投入像小胖干得出来的事， 我 这个他不会， 我绝对不会，但绝对会请一顿奢的。哎，就是人均你怎么也得放到700-800以上的，而且是他们首先爱吃的，嗯，然后让他们在这个体验过程当中别觉得太紧张，别太拘束，嗯，就一下弄得特紧张，他们也不喜欢，嗯，就找一地儿他们吃得很好，嗯，平时也喜欢，而且一定要了解他们的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比如说我可能喜欢不喜欢吃肉什么的，嗯，这个你一定要跟你老婆提前确认好，这个你在点菜的时候啪啪啪一点，人说哟怎么点的全是我爱吃的，这就目的达到了， 对， 然后再带他去尝一点北京的特色的小吃，比如去护国寺也好啊，去前门也好，去鲜鱼口那边转一转，感受一下北京的那个的这个原来的那个古城文化。另外呢，再带他们去一些，比如说可以体验一下住一晚上的那个酒店呀，嗯，或者最好还是回说回到吃啊，最好能在家里给他们做一顿， 嚯， 嗯，那是最完美的。 呀， 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 对，这也是最完美的，因为这一看就说，哎呦，这小伙子真好，嗯，既重视我们，又以后能照顾我闺女。 这万一他要不会做饭，可就。 那就傻了，真的是。 然后一看他闺女在做， 那就傻了，真的 那就坏了。 现学吧，啊，明天的节目我们可能会教大家一些厨房秘籍。 对， 啊， 但是明天咱们主说的是丸子， 做一道丸子宴， 丸子宴也可以。 管的是什么呢？会做就行，哎，心意最重要，嗯，是吧？啊，就你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度啊，嗯，别天天去外边吃贵的，他可能会觉得你。这个是不是你怎么回事啊？花钱大手大脚， 你看人家 K A R L， 您说这个对吗？ 我觉得不对， 嗯，不对， 真的有的时候你装不出来的，哦，你要不是那样的，你非装成那样的，嗯，没戏。 因为 觉得 人家说的就是花钱不重要，一定要 hold 住。 嗨，其实是这样。其实来看你，尤其未来的，不就是看你这个人怎么样？又不是看你，看你就是给他安排吃的是什么。然后，但是穿插这中间你的这个细节，是他要观察的。 对对对对，嗯，好吧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说点正经的啊。一个问号说了，想去日本大阪，有什么好玩的吗？ 哟， 大阪其实好玩的，我觉得挺多 的。挺多 的。首先说大阪本身，嗯，这个如果是不知道是自己玩还是全家一块玩啊，如果是带娃呀、闺蜜啊，然后朋友之间啊，这环球影城肯定得去。嗯，环球影城这个，我觉得是现在在我心目中全球排名第二的。 就大阪的这个吗？ 比澳大利亚都好吗？ 澳大利亚有环球影城吗？澳大利亚没有环球影城，是澳大利亚只有那个是电影世界和那个梦幻世界，所以相比起来讲啊，真的是，嗯，这环球影城比这个就是澳大利亚的这种主题公园还是更主题一些的，嗯，因为毕竟那些电影都是我们看过的嘛， 对， 所以呢，环球影城我是很推荐，而且里边有哈利波特城堡的， 对， 这个是不多的有哈利波特城堡的环球影城。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像这个大阪的新斋桥一带，吃吃买买逛逛玩玩，然后去那个叫唐吉诃德去买一些这个就是非常非常便宜的小玩意儿啊，非常有意思。然后这个道顿崛，甭管是吃不吃那螃蟹吧，然后你在那儿住上一两晚，然后在附近呢有这个，如果时间够的话，因为大阪我觉得主要还是以。买 为主， 通天阁呀，啊，上去看个景啊，然后大阪城，啊，嗯，不是新疆的大阪城，是大阪城。大阪城的这个天守阁，我觉得一定要去，因为这个算是日本现在三大这个楼阁之一，很有特色。上去好像是要花300日元，还是500日元，挺值得爬一下看看。如果天好，一定要上去看。然后呢，这个大阪附近呢，就是咱们说一天能来回的，你都不用在外边住的，像什么奈良啊。然后神户啊， 这些地儿都是一天就能来回的，我觉得可以，就是还是很推荐。然后再稍微远一点的，像京都呢，其实它并不远，但是京都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待个两三天的，因为那些古建筑太多了啊。据说这个京都的古建筑就是咱们就不可考了啊，好到什么程度呢？二战的时候美军轰炸，然后轰炸到这儿发现这儿全是古建筑，最后决定不炸了。 嗯， 京都就这么留下来了，所以现在它的很多古建筑虽然都是木质结构，但是都是从啊几百年前留下来的，非常值得看啊。所以这个大阪的话，我觉得要光这个，咱们说这叫关西这一地，差不多这块这一个周围大概六七天都能玩下来。 嗯，好，环也说了，说这个帮忙说一下呗，想玩五天，在国内玩，去哪玩比较好？ 五天也得看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呀，然后在、这个、 应该就是北京出发呗。 北京出发的话， 去不了太远的地 儿。如果是自驾的话啊，我觉得五天基本上就是周边这几个省，像山西啊、 顺义啊、 然后 内蒙古、 门头沟 啊， 给分割出去了。对，然后像这个对，还有东三省其实也可以啊。 对， 东一省吧，三省有点远，一个省像什么辽宁啊，然后这个。河北其实也还行，我个人觉得山西和内蒙现在去，就是这一段去可能会比较好，因为山西那边山比较多， 对， 然后它凉快，内蒙那边也是，它你到了坝上以后，就是所谓的那个高海拔带以后，那边的景也好，然后现在这个草、啊、 气候正好， 气候正好的时候，这是最美的时候，然后应该是再过一个月吧，两个月，月底的时候金莲花就开了，那特别漂亮。 嗯，不过这个问题就有点难了。玲玲这问题，他说八月上旬带父母和五岁的孩子一周时间，有没有推荐说走就走的旅行呢？就这种地方啊，条件呢是父母的膝盖不太好，不能爬山，孩子呢是不吃海鲜的，就除了这些顾忌以外，其他的还好。 哦， 出国还是国内呢？ 那去河南吧。 嗯，反正一周时间吧。 河南山也不高啊，然后也没海鲜 啊，但是有鱼啊。 鱼不算，那算河鲜 啊，算河鲜啊。 鱼也不是我们那儿的特色，跟黄河大鲤鱼都什么的，但我们那儿特色真正是红焖羊肉啊， 嗯， 对吧？而且其他各个地方都还不错。嗯，你不知道几天的时间哈， 一周 嘛， 一周的时间你可以玩三个城市，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嗯， 你可以玩一个开封，玩一个郑州， 嗯。 然后再玩一个去少林寺走一走， 那不还是在郑州边上 啊？对， 少林寺还得爬山。 对， 山、哎、 没有 有电 梯了。 不还好， 就是它那坡吧就还行，而且你开车能直接上。 嗯 啊，一还行。对，或者说最后走的时候到这个红焖羊肉的故乡新乡吃一顿，上着火车不是、走了。 我以为你要建议人家要自驾的话，走走那太行山的那叫什么？ 那个 隧道的那个， 就那个 挂壁 嘛。 对， 那个、不是四月份刚去完吗？ 对， 但是 现在那边也是跟北京有点像，也是属于雨比较频繁。 啊、 我怕可能您现在走山路的话，会稍微有点不安全。 嗯 啊。拉着一车人 打一头，就是红旗渠那块儿，其实景还行。如果天气好的话， 是的。 红旗渠现在特别容易进，因为那个从林州直接进去，它有一个高速公路，所以直接进去就行。 好，不说了。玲玲说了，我想去境外，我老家就是河南的。 你给人推荐半天，给人推荐回去了。哎呀，你看。 境外一周的时间， 下回命题要完整啊！ 境外一周的时间，带着老人和孩子。 我觉得我先推荐这个附近的，咱邻国这几个国家，我觉得都可以推荐。然后 对刚才说的日本也可以， 日本这个一周时间特别合适，因为什么呢？首先是甭管你膝盖好不好，那边肯定是山是没什么太多的山了， 而且那边交通工具还是比较方便， 非常方便。 对 啊，一站电车500米随便坐。然后这个甭管是这个关西还是关东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刚才没推荐那个九州，我特别想去九州啊，我自己还会再去一趟。因为九州的东西物价很便宜，然后呢，买东西的话，一个是买，一个是吃，这些都会比这个关西、关东都便宜。然后呢，那边的相对的这些景色也更人更少一些。然后这是日本， 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主要会推荐日本吧。 我倒也觉得是，我个人也是推荐日本。那其他的其实像海岛倒不一定说不能选择，因为有海鲜，因为海岛其实有很多其他的食物，包括酒店的餐厅都是提供很多就是各种的这种，就是包括甚至包括中式的这些炒菜，他们也有比如川菜或什么，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我倒觉得对于孩子的吃这个，我倒你觉得您不用太多的担心。只要是交通工具方式好，这些个地方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就像我们刚才说到这些海岛，比如像巴厘岛或者这些，其实都还是比较方便。一般你航班飞到那边以后，你可以和酒店或者是旅行社直接订那种就是车，他会帮你送到酒店的。那么到了酒店的话，其实沙滩海边孩子老人都不会觉得太累。然后去到这个景，他也有一些个相应的一些个景点，到了景点的话你也可以走这种包车的这种方式，老人也不会太累，也没有太多的山。我觉得都还是可以选择的。 对，两个地方都可以。 其实我还想到了一个 什么， 就是其实目的地不是最重要的。我还想到其实现在最近的游轮特别火，我觉得完全可以坐游轮。因为我想的是，这位朋友你又带老人又带小孩，他肯定是以省心为主。咱们要说去海岛吧，就是相对这些东南亚国家，他经济有时候基础建设没那么好的时候，你操的心就特别多。为什么我推荐日本是也是因为他基础建设，他基础设施特别好，甭管是老人还是小孩，你都可以就相对你就会少操很多心嘛。游轮就你就更省心。 对，但是 全包， 就是游轮唯一的话，我可能就建议您看看那个就是它那个船期，尽量选厚一点的，价格可能会便宜一点，因为这段时间的价格是非常高的。 对，特别棒， 就是因为现在是旺季 嘛，太贵，因为都是暑期，因为它主要就是做暑期这一档孩子嘛。 对， 对 是的，是的， 还是刚刚说到了很多都是孩子啊。如果您要是考虑一下老人的话，比如说日本老人的话，就得稍微的去您去再考虑考虑，比如说可能老人他不吃那么多生的东西， 天天吃拉面， 对 啊，哎呦，那真的，那就会把你吃懵的，真的。因为我刚带老人回来， 品种特别多， 就有不是品种特别多，拉面，日本的拉面，说句实话，它确实拉面多，但是太浓了。 都差不多， 就他基本上的汤都特别浓。 那你得会点， 你可以选择。 对，它有豚骨，还有鸡骨熬的。 我去的拉面之路， 拉面之路是 我 饭馆。天天吃的都是 我们家老人就在那边吃，说：“哎，这一顿吃的不错。”但你也不能天天让他吃拉面吧。 但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比如说那种公寓式的，可以自己在家里做一些个饭的，也可以选择。 是吗？ 米饭呀，还有这些，他其实日本的咖喱我觉得也很不错。 对，就你看你会做饭的，其实可以露一手的嘛。 你看看，还是我考虑不周啊。 可以做一锅红焖羊肉 啊。来，我的天，去日本吃了一顿红焖羊肉啊。来，我们先进一条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还有一个 把这个心如止水的问题抛出来。 对，这只能贾颖回答。 是的 啊，九月份准备带着他的妈妈天津一日游，就准备去逛一逛商场，吃一吃小吃。他想问一下，天津哪一块有大型的商场比较值得逛一逛？ 商场其实传统的还是在滨江道和和平路这两条街，而且它是靠近海河。如果您是坐动车去到这个，坐我们的复兴号去到天津的话，您从前广场出，然后直接你就看到是海河，那个感觉还挺好，特别像我们从那个威尼斯的那个火车站出来那感觉。然后您可以穿过它的那个桥，直接的话就到进入到这边商业街这边，可以步行走。而且那块的景观也不错，商场大概基本上都还是集中在那里的。然后如果其他的一些商场，比如说什么大悦城 城啊，什么恒隆啊，这个都一样了。现在恒隆的话，在和平路也是有一个店。然后吃的话，其实挺遗憾的，就是老的那条小吃街原来就是在滨江道上，但是已经拆除了，它是考虑到安全的一些原因。我之前有在节目介绍过一个叫老码头的地方，它是在水上公园里面，你也可以在那边去游玩一下，然后在那边吃个饭。老码头里面的话，像天津一些个传统的小吃在里面都可以点得到。比如说这个早餐的什么嘎巴菜呀，然后像煎饼果子呀，然后包括比如说像你想吃像烤串这些烤肉，这些在里面都有。还有我们一些传统的捏泥人啊，那个到了里面以后您就换一个五大洋，就五块钱我好像记得吧，忘了具体多少钱了，就是拿那种大洋币，然后的话你就可以去换那些个有一些个小的一些个手工艺的一些东西，对，包括手力糕啊在里面都有。我觉得就是你想体验到那些个特色的天津文化的东西，我觉得这儿就够了，一站就可以了。 包括坐高铁你可以在比如说从天津回来的时候，不是可以路过那应该是奥莱啊， 五星的那个奥莱斯，对对对，佛罗萨小镇，对，那也可以买点东西， 也有很多比较有特色的餐厅，可以吃吃牛排什么的，还不错， 对对对， 包括那个意大利风情街。 意大利风情街的话，其实就和离火车站出来也不远，它都非常近， 对， 对，比较集中那一 就在 那 一块玩一天的时间，其实还玩的挺好的。 因为意大利风情街其实走下来也就一个多小时，我觉得就差不多够了。如果你在那边不吃的话啊，但如果想吃，那里面也有福楼啊，也可以选择，有很多。 对，李也说了，说几个朋友打算八月份去新疆，推荐几个必去的景点呗，谢谢。包子去过新疆啊， 新疆天山啊，这个肯定要去。然后其实有大环线小环线，乌鲁木齐这个大环线我看了很久了，就是一直没时间，要20多天要开乌鲁木齐到乌鲁木齐这个。但是小环线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可长可短，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想了。像喀纳斯，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自然的摄影，然后如果你要想这个想吃串儿，就石河子那边，你就想就绝对让你吃到爆最后，所以就不用去太远的地儿，可能附近自驾一下也可以。 或者想真的想往里边走一走，因为应该是上周还是上上周那个独库公路不就开了吗？它有一段的时间是关的，然后现在是刚刚开，您八月份的时候正好是新疆的瓜果梨桃啊，这个好多好吃的东西全都出来了，您可以沿着独库往那边走， 就看留多长时间。 对对对，就看留多长时间。 这个独库公路，这个建议没自驾过的朋友呢，多留个2到3天的这个缓冲吧。 对，对，反正慢慢开的， 因为它容易变天的话，你可能的行程会受影响。 这个有去过武汉的吗？ 有。 好，武汉有什么好吃好玩的吗？3天带着一个4岁的孩子。 武汉的好吃好玩的，我就给你从最传统的户部巷开始介绍。 好， 户部巷现在只有一家，我认为还保留着传统的小吃的，就是徐嫂糊汤粉啊，一定要就油条吃。然后在它出来以后，旁边有一个这个码头，那个码头冬天去可以吃那个莲藕汤，就是排骨莲藕汤。然后武汉有几个小吃不能错过，最重要的就是如果你现在去，就是那小龙虾的季节，一定要吃，他们叫油焖龙虾。然后在武汉最好吃的一家，我个人认为叫巴黎龙虾。之所以就是巴黎岛的巴黎，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老板当时生意做得太好了，所以他半年时间在巴厘岛度假，半年时间卖龙虾。过去5月到11月是小龙虾季嘛，然后那后半月就关了，后半年就关了。所以说这家在老汉口万松园路附近，然后在江汉路那一带，晚上那个吉庆街一带有好多小吃，然后就像什么牛肉粉啊，什么这种都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想吃这个热干面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地儿，肯定不是蔡林记这种大连锁啊，有一个叫三镇民生甜食馆，离江汉路步行街不远的一个地方啊，就是三镇，武汉三镇嘛，就是汉口、武昌和这个汉阳，它叫三镇民生甜食馆，集合了大概7-8个当年做这个各种小吃的老师傅，每人有一手绝活，有专门做豆皮的，有专门做这个热干面的，还有专门做这个豆花的，所以他把这些都集合在一起，然后卖给你。现在呢，其他的基本都已经就感觉不是像原来那么好吃了，但是呢，它的豆皮比较有特色，是三鲜豆皮，然后这个所以就是里边有鸡蛋的。 啊，这个我是不爱吃鸡蛋啊，所以喜欢吃鸡蛋的朋友可以强烈推荐，因为很多人排队买啊。 嗯， 还有它的生煎包啊，然后包括它的热干面，这块热干面味道还比较不错。还有就像，因为很多像老汉口他们吃的那种夜里拿那个饭盒去打那种热干面，我觉得又有点太夸张了，咱们一般游客也不太轻易能接触得到啊。所以像龙虾和这个小龙虾和这个热干面，我觉得你可以去尝试。基本的好吃的这些主要都在汉口，还有就是烤串啊，不是什么烤串，就是武汉的烧烤，他们的烧烤是刷油的，所以这个，哎呀，我觉得简直是就是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就让你觉得烧烤居然可以吃成这种味道啊！比如像什么，他们叫烤虾球，实际上就是小龙虾的那个虾尾，然后还有像什么烤豆腐啊，我觉得这都非常好吃。 嗯，好，谢谢小包子，谢谢佳颖，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吧。 谢谢， 好吧，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下午5点，我们再见喽。 向前冲的脉搏， 让我勇敢的告白，幸运的大门会为我打开。 飞身踏上这急速的列车，幸福就在下一站等着。我不在乎向前冲的脉搏。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 闲着没事数星星呢。 是工商银行手机银行智慧一起行活动期间，北京地区客户通过容易行手机银行签到办理交易，可获得相应数量的智慧星作为奖。